爱上宅女和宅男，费尽心思讨着赞，复制贴上的浪漫，少了温度的键盘，虚拟的互相窥探，却忘了跟谁对谈，爱情腐烂没有爱，谁真心不存在淘汰，这名在这比赛谁在更新动态淘汰， You're calling lonely 911Lonely 911，分不清真实或虚幻。You're calling lonely 911，是谁不停在风扇？是谁深夜想取暖？追踪了谁说晚安？重复刷着存在感。你试着试着忘了自己是谁，就算心很虚伪也无所谓，华丽的假面之后谁是谁，谁是谁，爱情符号没有爱时的真心不存在淘汰，沉迷在这比赛是在更新动态淘汰，You're calling lonely 911 Lonely 911，分不清真实或虚幻。You're calling lonely 烟太灿烂，谁的同情在泛滥，谁偷偷的在暗赞，谁熬着夜在办案，爱幸福好没有爱，谁真心不存在淘汰，沉迷在这比赛是在更新动态淘汰， You're calling lonely now竟真实或虚幻， You're calling lonely 911 You're calling lonely 911